好啦，哇，好快去到第四节啦， 最后一节啦。 嗱，头先我咪讲嘅，我有个人客咧， 系 就佢做以前做 call 台噶嘛， 系啊系啊。 嗱，佢做 call 台嗰年代咧，就系、是、一定要复机嘅，就唔系好似我哋嗰啲电话咁，后期嗰啲 call 机咧系成个信息出晒去嘅， 系、 就系边个打电话嚟咁咧。留call 佢，咁你留说话，咁啊留说话咧，就嗰个机主打翻上嚟 call， 咁你讲低咗，你讲密码，咁你佢就将嗰段说话发翻俾你听噶嘛。咁咧，佢嗰阵时做 call 台咧，好记得咧，系有一个有一个机主，经常会有一个人打嚟咧，就就个电话响啦，咁啊，边个 call？ 譬如三四五咁啊，边位 call 佢啊？咁啊，以前系我记得嗰阵时系讲个 call 机 number 系唔系好似秘书台嗰边个 call 啊，刘生啊，唔系咁样嘅，系譬如佢话边个 call 三四五咁样，佢个电话系打通咗嘅，系有人打上嚟嘅，但系永远都系。空空洞洞嗰啲咁嘅声嘅， 背景声系空空洞洞。 系啊，冇佢唔讲嘢嘅，即系 call 佢嗰个人系唔讲嘢嘅，净系咧久唔久样啊， 唞气声， 嗰啲咁嘅声嘅，哇，好似好惊嘅，但系佢唔可以收线喎。 系啊， 因为你唔知嗰个人可能佢可能好辛苦，或者想留个 call 俾佢，俾个俾佢个机主，即系话俾佢听我好辛苦。 系， 佢永远都系咁啊，咁样。跟住等咗一阵，佢就直情要同个组长讲：，喂，组长，不如你听啦，佢咁我收唔收线好？嗰个人唔好理佢 ，cut 咗啦，咁啊收线啦。好多次咧，但系咧一收咗线之后，好快第二次又响，又系 call 翻个 number， 又系嗰把声，系啦。经常即系一个礼拜咧，总有三几日， 肯定系收到 咁衰啊！佢当家就嚟了， 即系冲住佢嚟噶咯， 系冲住佢嚟嘅。咁你有时都要，你又早五晚三班噶嘛？有时咧就喂，明明我转咗早班，你又嚟，夜班你又嚟，唔系话大佬你玩第二个啊？冇理由咁巧咧，我接啊！ 就开始觉得唔对路噶啦嘛。 系啦，佢又觉得唔对路，咁咧就佢就开始喺度查，谂住查下嗰个人系呢个机主边个嚟噶。系咪先？点解次次有啲咁嘅 机主？ 系啊，佢咁你要，但系嗰啲资料唔系个个可以睇噶嘛？ 系， 佢哋做 call 台嘅啫嘛，你听电话啫嘛，嗰啲唔关你事噶嘛，登记嗰啲部门。 系啊， 咁佢终于咧就系、是，咁你间公司梗有人识嘅，咁佢就问喂，你帮我查呢个咩 乜水？ 呢个乜水嚟噶？点解我成日听到啲咁嘅电话噶？ 系 都冇理由喎，大佬啊！你 call 人还 call 啲起鞋鞋，佢又唔系佢最惨唔系嗰啲玩你嗰啲，佢唔系嗰啲欢乐声。 系通常啲起鞋鞋，一忍唔住会笑噶嘛。 系啦，佢系嗰啲咧，系喺个即系你感觉到一个山窿度，突然间有啲叹息声，好鬼恐怖啊嘛！大佬，你自己拎嚟听啊，系咪先？ 系 跟住叫即系托啲同事查啦。咁佢查到呢个系男人嚟嘅。 嗯。 系啦，咁啊，跟住佢嗰个人，咁佢部门与部门之间有秘密嘅，佢唔讲得太多嘢俾你听噶嘛。咁佢讲问咗个之后咧，算啦咁样。咁佢又 心里边有个底先啦。 系啦，咁啊心里边有个底啊嘛。 系。 咁佢又就不了了之啦。咁啊，但系都系一个月总有三几日就听到。 系，即系有个固定嘅 pattern 咁样样嘅。 系啦，就听到呢个咁嘅声嘅。 系。 咁啊，中咁啊，后屘佢个同事咧，就佢又再即系顶唔顺啦，再去问佢喂，妖嗰条友真系咩料啊？ 系咯。 系咪先？佢成日听到呢啲咁嘅声嘅。 收到呢啲 嘅。咁攞命嘅，跟住后屘佢组长直情同佢讲：你唔好理啦，总之你一听到呢啲声，你收线啦。即系等分一分零钟， 佢冇反应嚟就收线， 分零钟都难受啦。 佢真系唔可以咁快收线噶嘛？你唔系我打俾你噶嘛？ 咁啊系， 你系负责听电话要落 call 噶嘛？ 我嗰时系冇来电显示噶，冇得就咁，我一见到呢个 number 就唔听。 冇啊，冇来电显示噶，你永远都系打入嚟噶嘛？ 系。 咁佢又问嗰个同事：喂， 心理压力好大， 真系顶唔顺喎。 心理压力好大。 佢咩料啊？咁佢话。咁我净系知道男人咋，跟住讲俾佢听个咩名咯。咁佢喺个脑海中咧系有个名嘅，系嘛？ 有个名系， 即 查翻个机主系边个？ 系啦，佢就知道咗个机主系咩名。 系， 但其实佢应该系知道个 number， 佢唔知佢个咩名噶嘛。 嗯。 跟住好啦，如是者咧，过咗几个月， 嗯， 都系发生同一件事。 是 都系会咁样喎，佢冇办法啊！佢有咩办法啫？你打嚟佢系被动噶嘛？佢唔可以你话头，佢又冇来电显示， 系啊， 唔系你一见到我点断即刻 cut 咗佢啦，系咪？好啦，咁佢又有一晚咧、 嗯， 又系咁样听到呢把声， 系 又有好深沉嘅鞋鞋声，跟住佢真系顶唔顺，你唔该，你边位揾机主啊？你怕人当我真系打份工嘅咋？ 系 你 有咩帮到你啊？ 你有咩帮到你啊？ 有一讲 佢唔敢帮到你啊！唔好意思啊，你咁样咧，我哋落唔到 call 啊！ 系 我打工嘅咋？ 系 我真系你如果再咁搞，我真系冇份工噶。佢一直都系觉得嗰人玩佢嘅啫。 系啊， 佢冇觉得嗰个人系有啲咩问题嘅。 跟住 咧，佢就话今次。佢终于讲嘢啦！ 啊，哇，过咗咁耐， 系啊，可能佢嗰阵时仲系中阴身啊，或者我喺佛嗰啲嘢咧个法力唔够啦。 系。 你叫啊边个名去边度揾我啦？我收唔到嘢啊，好冻啊！我冇得食啊！咁样即系咁好沉，系一班男人好深沉嘅声。我收唔到啲嘢， 冇起伏嘅又系。 系啊，你 讲嘢冇， 你帮我留说话俾机主啦，咁样。 哇，咁清晰嘅口唇。 佢最惨咧，佢喺嗰其实嗰、那个讲嗰段嗰、那个嗰、那个呢、那个内容得唔系好多秒嘅啫，嗰几句说话，佢就喺度心度交战。喂，我帮唔帮呢段说话落机话俾机主听咧？ 唔落嘅话，其实佢好大镬咯。 系啦，佢跟住佢唔落，佢唔知咪大佬，佢唔知系咪整蛊噶嘛？ 系 嘛？即系佢都系谂住 交战啦、啊，心入边就 佢都系觉得系整蛊嘅，即系佢唔系好信呢啲嘢。 系啊， 跟住佢又系 call 翻个组长啦，喂，咁个人话同个组长讲话佢，喂，又系呢个电话、啊，又系呢个人、啊。又系呢啲咁嘅声，但系佢今次话叫我帮佢落 call， 咁落唔落好啊？咁个组长话：，你落啦，唔好理佢啦，喂，佢整蛊佢啫，咁你都尽咗你责啦。咁样，佢又复翻嗰个 机主 啦。佢话：，边个有 call 就话叫啊边个？佢话啊，佢话唔系。佢话话俾阿边个听，佢好肚饿，收唔到嘢，好惨咁啊！类似讲嗰啲咁嘅嘢啦， 系啦，重复翻佢个信息啦， 重复翻就系佢啲信息讲翻俾你听啦。咁佢又落完 call 之后，佢又继续听电话啦。 系 好快嗰人咧，就即刻复 机主，即刻 机主复 call， 跟住话跟住唔该搵翻。头先听呢、這个，因为嗰个机主腹肌唔一定系佢听噶嘛。 系因为好多条线咁样，东马嗰啲筹款热线 咁样噶嘛。唔该，搵翻头先听电话嗰个同事 接先生， 得唔得？跟住咧，其中有个位举手啦，我问咩事？唔系，佢搵你啊，你听啦，我听。头先系咪你听呢个电话啊？佢有人 call 啊？系啊，我听噶。你点解会听到呢个电话嘅？佢唔系啊，先生， 佢 打过好多次嚟噶啦。呢位仁兄，佢次次都系得鞋鞋声嘅啫，即系好恐怖啊！我成日觉得佢整蛊我，即系我打份工嘅啫。唔该，如果你同佢有啲咩问题咧，叫佢拍档 佢啦。 你唔好整蛊我， 系咯， 我真系好容易，即系我会俾个组长闹噶嘛，冇份工噶嘛，系咪啊？佢唔系啊，你讲嗰个应该系我爸爸嚟噶。 我爸爸过咗身噶啦，系啊，但系你话诶，佢话收唔到嘢咧，我唔知系咪佢诶，我唔知系咪佢，因为我哋做少咗啲嘢，佢真系收唔到啊， 做少咗啲步骤啊，仪式咁样。 佢话诶，唔该你，如果佢如果再 call 我咧，你话俾佢听咧，我哋会做啊。系啦，我哋会做翻嗰啲嘢噶啦。哇，嗰个有吓吓死啊，大佬！ 我仲要帮你复啊，点解你自己唔走去你老豆个坟头讲啊？ 问题系问唔系佢会做嗰啲嘢，佢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佢同佢通唔到灵啊。 哦， 咁佢喂嗰个佢因为讲俾我听嗰人咧，佢一直都以为佢整蛊佢嘅啫。 系啊，系啊。点知原来出嚟有后着嘅， 即系等于我哋做节目都系，我哋千祈唔好一第一时间就谂咗嗰啲嘢先。 系啊系啊系啊， 你可能有人整蛊佢嘅。 系啊系啊，真系似嘅。 系啦，咁佢就俾佢一知道佢唔惊啊！原来佢一直都听到系嗰啲朋友嘅声嚟嘅，嗰啲仁兄嘅声。 有后着啊嘛。 系啦。 系。 诶，咁都未算。咁佢讲完啦，佢终于知道原来系嗰啲电话，咁佢就大镬啦， 压力山大， 系啦，跟住就成日惊再接到呢个电话， 系好惊，系俾我都好惊，日日 调转你惊唔惊先？ 提心吊胆， 因为佢无论翻边个间，佢都会追住佢， 系啊， 即系有时 冲住佢嚟噶嘛， 有时就系啦，有啲点解有啲人特别易撞嘢咧？因为佢知道咧。佢有人喺身边帮到佢， 嗯， 我搞你咧就会有人 back up 噶啦。嗰啲人咧特别容易嚟揾你嘅，揾到你咧，嗰啲人就会帮到佢。其实就唔系你黑，系嗰啲，因为佢哋都有 变咗个渠道咁。 系啦，佢都有个，佢都有个朋友，系啦，佢都有个朋友圈啊嘛。佢都话喂唔系喎，有夜期帮到你喎。 哎呀，你唔好再讲啦，大佬，我真系谂到我上次嗰单嘢，我真系 系啊，你真系揾佢帮帮手，佢唔系搞你吓，你揾佢帮帮手好喎。喂，自闭咧，嗰啲朋友唔自闭，嗰啲人咧，你揾佢帮手，你搞到我噶嘛？ 唔好再嚟真系， 系咪先？如果 系啊，真系， 如果我啲气场啊阳气唔够，我真好大镬噶嘛，我唔系唔想帮你，系嘛？我想帮你，即系唔该你俾咗六个 number 我先， 咪咯。 我就好容易帮到你嘅啫，你先俾六个 number 我，系嘛？ 冇能冇咁多，即系点讲啊？冇能力啊，唔系唔想帮，有时真系冇能力啊。 咁佢嗱，咁佢听完呢个电话啦，跟住讲翻个机主，讲翻俾个机主听，个机主又落咗 order 啦。如果唔该，你怕人当，佢再打嚟，佢个心就已经36个字粗口都讲埋，你老板就揾你啦，你两 嗰啲粗口， 你两仔爷， 唔系你搞掂佢啦，点解你唔去你八爷个坟头度讲啊？系要我转述嘅， 你咪你唔系啊？你八爷你报梦俾你个仔啊？ 系 啦， 你搞我啊！我同你又一不相，即系一不相识，二不亲戚。 系啊，你冇搞，你冇搞到我啊嘛！ 系咯，关我鬼事咩？ 即系佢嗰个，反而佢个仔咧，即系复咗佢之后，佢话佢知噶啦，我哋会做翻俾你听。麻烦你，如果我阿爸 转述， 佢真系当佢生人咁。如果我阿爸再 call 嘅时候，你话俾佢听，我会做噶啦咁样。咁佢又如是者咧，过咗个几月，佢一直都冇再听到呢个电话啦。直至到有一晚咧。佢又系 call 呢个 number 啦， 系 边位 K 主咁样，又系空空洞洞， 又系嘻嘻嘻， 今次冇嘻嘻， 今次有冇说话咧？ 等咗十零秒之后咧，唔该晒，咁讲咗呢句之后咧，就好耐都冇再听我个电话啦。 哇，呢句真系我心好寒啊！ 唔系，佢好人口好报。嗱，佢就好日，佢就唔到嘛，乜都唔到嘅。 系 嗱，咁佢听，其实佢都好寒噶嘛。听完嗰句唔该晒嗰三个字， 真系跌咗个电话，即刻。 咁佢冇电话跌过，嗰件事系单。 我即刻除低抌咗佢。 跟住咧就过咗一个礼拜咧， 系 佢中咗六合彩三奖， 分几多钱啊？ 嗰阵时有万几蚊， 哇！ 但系嗰36个字系好多年前噶啦。睇先系咪六？唔系、啊，有冇六合彩咧？嗰阵时 中马唔系啊？ 佢系咪同我讲六合彩啊？系六合彩嚟嘅。 六合彩 系啦，取中六合彩，但系嗰阵时好鬼烦嘅，六合彩要填嗰啲飞嘅。 系啊，填飞仔噶嘛都系。而家 其实佢话佢好奇怪，嗰日唔知道鬼迷咁样，经过投注站， 买啦咁啊。 系啦，嗰阵时啲投注站唔系而家咁，要攞张纸好老土咁啊，要间证中间。 啊， 系啦， 咁得意。 嗰佢冇电脑噶，嗰阵时冇电脑嘅，一定要自己填嘅。 冇电脑飞嘅，要自己画嘅。 咁仲要咧，隔篱咧就呢边啊间画画，动静嗰个位置，即系而家知道电脑飞点填啦。嗰次唔系咁填嘅， 系啊系啊， 但系佢差唔多。但隔篱咧，隔篱嗰张就唔系画嘅。佢要一邊咧，你自己保留一邊就俾翻個投注站喎、嗯。以前啲飛係咁老土喎，隔離要寫 number 嘅 嚇， 要即係要自己寫你自己。譬如你買一二三四，你畫咗一二三四啊， 一至七咁啊，你要寫翻一至七咁。係 啦，你隔離嗰張紙咧，你要自己寫 number 嘅一至七咁樣喎。你如果隔離嗰張唔記得寫咧，死啦！你 冇噶啦，冇用噶啦， 係啦。咁誒鬼迷咁行入去一填完就買完咧，咁佢又填完咧。佢写漏住，佢写完咗 number 就走啦，咁啊买完啦，嗰啲两蚊嘅啫嘛。 系， 咁啊翻嚟咧，第二招对咧，佢其实写错咗 number 嘅，佢买咗两三条，佢其实写错 number 嘅，即系佢又写错咗，佢又写错咗，其实佢对嘅时候咧，佢仲四个字嘅啫。 系， 嗰阵时四个字得300蚊嘅啫。 系， 咁佢又咪去收钱？咁啊收钱嘅时候咧， 嗰个人同我讲啦， 唔系嗰个人话，你有冇身份证啊？ 系， 我身份证啫嘛。你中咗三奖啊？佢心谂佢应该系孖紧嘅 咯。 唔 系 咯，几百蚊登咪嗰嘢计， 讲笑啫嘛。 系啦，但系嗰阵时系中过10000蚊就要， 哦，要身份证登记， 就要有一个身份证登记。 系， 佢话唔系啊，先生，你中咗三奖。即系有时咧，帮咗人咧都系好事嚟嘅。佢又俾翻个三奖佢。 系啦，咁当然啦，知音莫忘报嘅。 系啦，但系佢嗰段时间咧就真系，你试下得闲就听到啲起鞋鞋嘅嗰啲咁嘅声，你 真 系 好劣啊！真系。 系啊，不过佢话佢嗰次多谢咗佢之后咧，佢就冇再听个电话之后，同埋佢中咗个三奖嘅，即系有时系好心唔怕做，不过就要睇量力而做， 系啦， 你唔好乱咁做价量， 唔系咧就唔系个个都识做， 你唔知嗰个佢讲嗰个系。佢讲嗰个系报恩定系搞佢？ 其实讨债噶嘛， 定讨债噶，佢嗰个迷惑你噶嘛，系咪先？如果佢真系特登帮个人讨债嘅，你帮咗佢啊，即系你做咗阴质噶咯， 系啊， 唔系好过瘾嘅啫，系啊，哇，好快啊，好快四节啊，啊，初系其实新蒸头咧就先。就唔應該講，就唔應該講呢啲嘢。不過冇辦法，我哋個節目係講呢啲噶嘛，係嘛？上集 唔講啊，啲觀眾就會 係啦。咁我哋上集已經講咗好多開心嘢啦，係啦。咁今集咧，我哋講翻啲靈異啦嚇。即係新嘅一年咧，我盡我嘅能力，我會好快就會作出改善噶啦。我揾齊啲資料啊，揾啲救人腳咧，我作出改善，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嘅嚇。咁啊，今晚就讲住咁多先啦， 下一集再见啦。 新年快乐，祝大家好事高运啊！即系听我讲好啦，自己唔好撞到。 冇错，好啦，我哋大家都唔好啊。 系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